阳光、沙滩、大海，想要冲浪或者是干脆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惬意。假想一下，此时此刻11:06，你不在北京，你处在一个你最想去到的海滩边。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范晓萱填词，艾伦作曲，范晓萱加 A 共同完成的《海浪沙》。歌里面也是唱到阳光、月光、星空、海浪沙。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从本周开始，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些，即便你不分东南西北，即便呢一出去你就找不到路，很容易迷路，这种情况依然可以在一个地方玩得很美好。昨天我们去的是泰国清迈，今天伴随着海浪沙，我们就一起去海边转一转，去到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墨尔本的优势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当地人呢非常非常的 nice，指完路之后呢还会退回来告诉你具体怎么走可以更近。来吧各位，沙滩边，海浪边，分享你的快乐。 你会跟我一样吗？每天好像都有时差，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加吧加吧，没有什么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正经想喝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的，内伤因为想 party 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 非常有带动性和煽动感，整体配合着森巴等南美丰富的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一种异国风情的休假感，营造出一种律动强烈却又是令人放松的这样的一种景象。而歌词方面呢，维里安也是使用了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观察和小心得，比如说假装就是要付出代价，快乐不用通关密码等等。听着歌的同时让你觉得很快乐，很想要分享的时候，也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思考。 好吧，听着这首分享快乐，仿佛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开始我们的度假之旅。对于路痴，或者说你对路有一点迷茫，出门容易迷路的日本人而言的话，没有什么比遇上善良、热情、爱指路的当地人更加暖心的一件事儿的。我们刚才也说到，墨尔本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光去过的很多的小伙伴都说，有的时候你迷路了，然后英语又不太好，语言方面呢交流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这个时候难免会用一些手势结合着偶尔蹦出的几个单词去问路。通常呢，大家的心情可能也会阴晴不定，不见得你问了人家就一定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是什么。而你来到墨尔本之后呢，你会发现当地人不仅会给你指路，如果发现你没有听明白的话，还会直接的把你带到附近，甚至是直接给你指出一条最明确、最快捷、最让你好理解的方向。来到澳大利亚，少不了澳大利亚歌手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see ya. Poetry and nobody, you got it. You're my Move Your Body 来自于 Sia 在2016年推出的个人第七张专辑 This is Acting 当中，这张专辑呢被翻译成中文叫做超游戏，大概是这张专辑当中收的作品呢原本都是 Sia 打算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比如说想要写给 Beyonce、 Adele、 Christina Aguilera、 Rihanna、 Shakira、 Katy Perry 等等，但是呢这些歌手都并最终没有收录的歌曲，于是呢 Sia 就重新把这些遗珠啊拿回来自己演唱，而这张专辑呢当年也是大获成功，不仅登上了澳大利亚销量排行榜的榜首，在美国公告牌等很多国家的排行榜当中很多单曲都是位列前位，而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版本的 Move Your Body 呢也是一首 remix 版本。好吧，继续来到我们的墨尔本。墨尔本呢被称为是澳大利亚的文化首都，这里大家应该也是经常听到啊，墨尔本被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而对于你不太认路的朋友而言呢，最开心的一点是这里大部分的景点你会发现都集中在墨尔本的市中心区，步行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横穿抵达。下面这首作品挺经典的哦， 轻轻地贴在我唇边，拿着那蓝色的唇线，住了我视线，我爱那不停改地的田野，还有写自己的永远，缠绵排山倒海，爱你就是我最大心愿。爱情像沙尘暴，梦扑向所措，又紧张又兴奋，试着去体验，刹那间就被他俘获，不管不顾一切，是恋人的本色，苦恼再接着拥抱。 偶像剧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你会被剧中的那种朦胧的然后非常美好的爱情所深深的打动到，然后看着剧的同时呢，你突然开始幻想起美好的爱情它从发生经过结果这过程当中种种可能会发生的意外也好，一些小小的惊喜小小的刺激也罢，而这些事情呢会带给你每天一种新鲜感。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会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熟悉哈，特别是旋律部分，爱戴的初次与你相遇，曾经呢也是某一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啊。这首歌曲呢是主打浪漫的慢板情歌，整体节奏是相当舒缓的，曲调非常的悠扬，深情款款，用一种优雅的旋律诉说着两个人初次见面的美好感觉。如果是初次见面，去好好的旅行一下，哎，好像有点着急哈。转眼已经来到了8月21号，距离有暑假的朋友好像也是快的，很快就要收尾了。这个时候暑假的尾巴，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不妨去墨尔本好好的转一转。墨尔本首先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呢是皇家植物园，来到这里大人可以好好的拍照，特别是女生朋友啊可能会流连忘返，小朋友呢会看到很多珍奇的植物，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墨尔本皇家植物园呢是建造于1845年的，位置呢在墨尔本市中心以南大约5公里的地方，不算太远。花园呢是以19世纪的园林艺术布置的，内有大量罕见的植物和澳大利亚本土的植物。植物园呢占地会有40公顷，至今仍然保留着上个世纪的一些建筑和风貌，所以也说很多人来到这里会不停的拍照留恋啊，会植了30000多种的奇花异草，也是目前来看全世界最好的植物园之一。来到这里面随意的走一走转一转，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情经历一些种种的起伏变化。按常理来说，看到美好的事物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可是如果你的心情不是一种开心的状态，最近有些烦，有一些闷，有一些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的时候，看到这些美景可能会加剧你内心种种的那种复杂面。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住的会想要太多。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在地铁站或美术馆，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以永无止境的坠落，需要音乐取暖。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在下雨音乐奏起的时候，把她送上铁塔，给全世界的人写明信片。像一只鸟在最高的地方歌声嘹亮。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但不能喜欢真像睡眠一样打扰我。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凝结照片的伤口。我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演出资讯。2018中国演艺博览会将于9月4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近日，作为此次演博会重要亮点之一的剧目展演板块最终敲定。从6月20号正式面向全球发布剧目征集以来，历经剧目资源整合、专家研讨等阶段，共有15部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优质作品入选展演名录。这15部作品包含话剧、舞剧、音乐剧、默剧、说唱剧、传统戏曲等艺术门类，既有来自国家艺术院团的舞剧《李白》、话剧《战马》等国内外长演不衰的名家名作，也有话剧《老舍赶集》、《罗刹国》等新创作品，还有作为新兴艺术形式的说唱剧，来自山西华夏知根艺术团的《解放》，更有囊括托尼奖、奥利佛奖的百老汇大热音乐剧《长靴皇后》，同时有开心麻花团队打造的音乐剧《爷们儿》也在列。为彰显北京特色，组委会在展演板块中特别突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比重，北京市戏曲院团倾力配合发挥优势，北方昆曲剧院的《红楼梦》、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清风亭》、北京市曲剧团的《花落花又开》三部作品榜上有名。展演于8月22号到9月28号在国家大剧院、天桥艺术中心、保利剧院等11个剧场接连上演。再来关注第三届全国梨花杯青少年戏曲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8月20号到8月24号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38所院校的69个节目将进行展演，涉及25个剧种，包括黄梅戏、评剧、豫剧、高甲戏、少剧、京剧、昆曲等等。展演期间将在中国戏曲学院大剧场举办7场成果展示和一场综合汇报演出，预计来北京参与活动的师生超过2000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听到海浪声了没有？ 好久没来海边的。 哎，还有对话声。看到海鸥喽？想象一下自己的双脚此刻就在海水当中，拍挡着浪花。 一下，那些鲜花，你的脑。 可以说煽动性非常强的一首作品。听完了飞儿乐团的这首《冲浪季节》，此时此刻你是不是真的也很想去冲浪嘞？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们当时历时两年制作完成的专辑《让我们一起微笑吧》当中。而《冲浪季节》的灵感就来自于某一部关于一只企鹅迷上冲浪的卡通片。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来到了墨尔本，当然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企鹅。墨尔本现在最吸引人的游观光项目之一呢，就是在菲利普岛上去参观企鹅。这个项目呢，已经成为了国外游客访问墨尔本必去的景点之一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小的企鹅，成年企鹅大概的身高呢也只有30厘米。30厘米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大拇指跟食指，从小说的啊，大概的你自己的掌单的一丈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三丈，非常非常的小。菲利普岛位于墨尔本东南124公里的海上，当然来到这边的话，我们会要乘坐专程的 shuttle bus 过来，是一处天然的动物保护区，珍禽异兽和怪石呢相映成趣，这里也是小企鹅的栖息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企鹅登陆这样的景象。在岛上的企鹅登陆观赏区，每到夕阳欲下的时刻，晚霞呢会把天际映成绚丽多彩，眼前一片汪洋，海天相连，雪浪滚滚，涛声阵阵，这样的景色。而等到天际正式的昏暗下来之后，白天外出觅食的企鹅呢会从惊涛骇浪当中出现和登陆。各位看前方，企鹅小宝宝们他们正在蹒跚的走上几步就停下来。前面也说到，成年的企鹅大概也只有30厘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啊，黑体白肚，一些企鹅呢被卷上了海滩，它们于是重新的站起来，把队伍整理一下，然后列成方队，整整齐齐迈着稳健端庄的步伐向岸边走来。一阵方阵呢刚离开沙滩，又有一阵方阵排列起来，仿佛就是一阵一阵不同的有不同的方阵上岸，最多的时候呢前后可以会有3000多只这样的一个数字，非常的了得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常石磊的一首新歌，叫做《多喝水》。无论你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夏天炎热的状态当中，多喝水都是很必要的。 在残阳眼里，万里无事人非是去，躺着撕心裂肺，醒过来的黄灰醉醉，一杯一杯放飞，你们说的无所谓，无所谓。那天说声你好，只为今天能说拜拜。只要还有永远，那就一定要分开太快。一天一夜望着海枯石烂的无奈。 的谎会再醉，一杯一杯放杯，你们说的无所谓，无所谓。书生你好，只为今天能说拜拜。只要还有永远，那就一定要分开太快。一天一夜望着海枯石烂的无奈，的无奈。别动我的爱，请你不要再想歪。 石头常石磊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新歌《多喝水》，听完这首作品真的很想要多喝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OK，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漫步在街道上呢，你会看到圣保罗大教堂，它位于弗林德斯街和斯旺斯顿角的拐角处。哥特式的建筑内呢，有着精彩炫目的彩绘玻璃，可以说是一道不可错过的风景。当然，如果你想要去稍微远一些的地方的话，这里有全球最为庞大的有轨电车系统。这里呢，可以方便的带我们去到任何我们想去到的周边的区域，或者仅仅只是往返于美丽的海滩、商业中心等地之间。下面这首作品呢，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金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各得其所，而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当中，我们也需要各得其所。 是不是表了太久，不靠岸会被当作念旧，回身就躲在耳后，他顺水推舟，落入在外的伤口，像是一个定时的魔咒，偶尔思绪像狂吼，却还一手挽袖。如今不怨不念，抵消爱恨情仇，伤疤甘休。如果你不再为谁而好。 这是金池的新作《各得其所》。歌曲当中呢，本身有着出彩的民族小调式的勾线，但是整体呢又有那种开阔的西洋的 R&B 这样的一个线条，可以说是一首非常有张力、大开大合的新歌。而歌曲其实想要探讨的是一种无奈的放手，在经历了爱情当中太多的挫折过后呢，两个人的感情渐渐的变质，由开始的热情执着到后来的挣扎麻木，最后无所求，不得不舍弃彼此。两个人在一起，爱情都是真的，但是却很难做到无有防备。这首歌曲当中呢，大概所有想要表达的是现代都市女性敢爱敢恨这样的一种爱情观。在爱情当中的女性呢，拥有着特有的那种柔软和敏感，但现代都市女性大多是自由和果敢的，所以当她们面对爱情的时候，即使是受到了痴迷，但是该放手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有过多的留恋。 OK， 这是刘凤瑶和金池共同带来的各得其所，当然演唱是金池。继续来澳大利亚墨尔本转一转吧，接下来呢我们去圣基尔达海滩，这里位于菲利普湾的东北角，也是墨尔本最受欢迎的海滩之一。如果说你喜欢冲浪或者是帆船运动以及沙滩排球等等海边运动的话，来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简直就是天堂一般的存在。当然到这里如果不想走路也可以乘坐有轨电车抵达。澳大利亚歌手除了有 C 亚，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 Thomas Wales， 而他的这首作品呢你一定听过吧。 I was found on the ground by the fountain the fountain fields I was almost dry lying in the sun after I had tried lying in the sun by the side we had agreed that the concert would end at 3 hours overtime shoelaces were tied traffic lights I was running late could apply for another one I guess if department stores are best they said there would be delays only temporary pain 澳大利亚非常著名的一支乐队 Thomas Wales。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这支乐队最红的一首作品，歌曲当中弦、钢琴以及柔软的人声营造出了非常温暖的气氛，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仙境之桥多美啊。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澳大利亚墨尔本，也说到如果你是一个对路况非常不了解，很容易迷路，很容易没有方向，又不分东南西北的人的话，来到墨尔本你一样不会迷路。但是任何事情还要有一个一不小心，如果一个一不小心你还是走丢了，也请不要慌张，